级间中六级，一零山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稍后七级，一零山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七级，一零山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一零山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7至8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再是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消散。而家龙尾近温思楼街，咁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场，而家龙尾喺温思楼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繁忙。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亦都只是收费广场车多。之后提提大家一啲为咗配合回归活动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港岛，直至到听日系直至到星期五嘅下昼两点钟咧，湾仔北多处嘅路段都系会封闭嘅。咁包括咗系博览道、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咁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咧亦都系封闭。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已经系停用，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以及系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已经改道或者会缩短路程。九龙区嘅封路方面，喺佐敦嘅汇民道介乎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咁而喺新界科学园嘅科技大道西部分道路系封闭，港铁亦都有特别交通安排。咁港铁会展站咧将会喺听日起关闭，预计7月1号嘅下昼两点钟重开。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大， 我系旧日的竹枝嘅车淑梅啊， 唱盘变太盘，耳筒变头盔。 啊，嗰阵咧，我就坐喺直播室里边，幻想自己玩紧碰碰车，一下子咧就谂到呢句口号啦，仲谂埋个节目名叫做周末碰碰车，里边咧有个环节叫做梦想成真嘅，王奕咧都因为咁样而做咗歌星嘅咋，你有冇参加过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富雅花园第一座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第一座地面进行检测。 今个礼拜手下留情，阵容强劲。 有东京爱的故事嘅三上， 李美，你话我听，你咪约咗原子啊？ 仲有火影忍者入面嘅大蛇丸。 冰门，点知道佐佐系我嘅人咩？ 你呃我唔到嘅，佢根本就系著名声优陈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 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本身我就是做这个的叫邮轮啦，主要放返俾啲大陆人啊或者本地人上去赌钱啊。澳门嚟讲呢会叫做大马仔。好听啲就叫做中介啦，嗰啲咁嘅，即係佢哋赌钱会跟我哋买嗰啲泥马啦，咁就会有啲 commission 回佣。咁其实就唔係外间讲到大马仔话恐吓勒索放数嗰啲嘢，全全係一个 sales 去 sell 你上船咁样，然之后攞个提成嘅。读完书就过咗澳门嘅。喺澳门学咗呢啲嘢，咁嗰阵时学坏咗嘛。咁翻嚟咧，澳门嗰啲老细介绍就上咗去香港嗰啲赌船嗰度做嘢啦。我廿岁翻嚟，我廿三岁左右就系已经搵到人生第一个七位数字。 哇！ 系咁嗰阵时系好好劲嘅，因为大陆团落嚟啊嘛。 嗯。 但系好景不常啦，咁嘅可能洗脚唔抹脚啦。咁廿五岁就开始败晒搵翻嚟啲钱，仲要赌争老细钱嘅。直到2019年啦，社会运动啦，咁开始冇大陆人落嚟香港嘅。结果呢那个游轮呢就挨咗一年到啦，就执咗嘅。咁我哋都要骂死落地行啦，咁就去咗，首先就会去咗个酒店啦，经过朋友介绍系湾仔嘅一间 五星级定六星级嘅酒店嚟。但係就到疫情啦。咁係呀。咁疫情呢我哋炒散嚟㗎嘛。咁佢就裁员啦嘛。首先埋手嘅呢就向炒散埋手。咁、我突然之间又失业喎。咁就直至到善道会啦，有个社工，咁佢就知道我有开养呢啲宠物嘅经验，而家有个 project 有 funding 嘅，你会唔会想试下经呢个社工善道会嘅社工，咁我一路同佢一齐完成呢个 project。咁喺上年啦 ，final 嘅 percent 嗰度就攞咗一笔 funding， 就开始创呢个业咯。参加嗰阵时我都系冇 expect 自己话可以赢到，即系富富碌碌咁样，递咗个 proposal， 跟住想捉佢哋嗰啲 training 啦，即系佢哋会请啲好代表性嘅权威，譬如律师顾问嗰啲啊，分享呢个 marketing 啊、internet 点样应用啊、点样去吸客嗰啲嘢，我觉得呢啲系有用嘅。跟住我就循住呢啲方向整合下资料，开始做啲 marketing 嗰啲咁嘅嘢咯。系我出翻嚟嗰阵时就一年用咗一年可以营运个 IG， 而今而家个暂时个 IG 系有都四位数字嘅 follower 咁，其实啲客都系喺呢度嚟，好多商业嗰啲性质嗰啲嘢都喺度嚟。 啊，你有照顾宠物嘅经验咯，系你自己本身系有养宠物嘅萤火虫？ 系，因为喺船上面啊嘛，即系其实喺公海乜都冇嘅，连上网都冇嘅，咁我搵买啲宠物上嚟陪下自己咯，跟住咪自己开始试下搵下啲资料点样养佢啊，到自己繁殖，跟住又自己拎翻上网卖咁样。都会有少少收入嘅，但系唔可以做主要收入咯。跟住咪循呢个方向发展，咪揾翻啲自己想做嘅嘢，又会揾到钱嘅。而家就会有接嗰啲小学嘅班，去暑期班，同埋会有兴趣班嘅，等佢啲小朋友上嚟玩一下咁样咯。我觉得攞到呢个funding，其实都要回报翻社会嘅，系即系回报翻啲有需要嘅。攞翻到 percent 嗰阵时，我都有讲过啦。我哋系会可能每张单捐翻一蚊，俾翻有几个选择嘅，系香港动物协会啦、爱护动物协会同埋一个叫不可同行嘅基金组织。呢啲虽然系远，但系我觉得系几 interesting 嗰啲嘢嚟嘅，系起码教育到下一代啊。即系呢只嘢可能咩嚟嘅，你唔好整死佢啊，你放咗佢啊，见到啲野生动物都唔好打扰佢啊。即系教翻啲正确嗰啲教育俾嗰啲小朋友。佢好多时带人买啲宠物翻嚟俾小朋友，佢哋系唔识养，车只龟仔几廿蚊咁样， 咪买咯咁系。 即系要有必要纠正翻呢啲嘅信息。 好，唔该晒呢位嘅服务使用者 Water， 系啦，亦都系阿萤火虫啊，系啦。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多啲咧，关于更生人士，又或者系佢哋身边嘅所有帮佢哋嘅人啦，又或者系佢哋屋企人嘅一啲故事嘅话咧，继续要留意住逢星期日晚黄昏时段啦，六点钟新闻之后嘅万千宠爱叶蕴仪等紧你，有佢哋嘅 talk show。 唔该晒。喂，早晨啊，何生。 早晨，早晨。 哇，醒神啊，真系啊，啊， 流程有喜事啊。 系啊， 系、哎、啊， 我哋介绍咗先，呢度系。 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寻日冇讲啊。 我哋有两样一定要做嘅、 啊， 一定要播前。 系啦、 啊，同埋一定要介绍我哋嘅台。OK，、啊、 我哋要瞻前，亦都要顾后。系啦、 啊， 系啦、 啊啊， 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 呢度系手下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我系梁礼勤，仲有 我系何。我想谂住讲何一添，我系何亨， 系啦、啊，何亨报个时添，而家嗰边几点啊？ 系而家呢个时间系五点几啦，五点十四分啦。 哇，啊、天未光啊，系啦、啊。 系啦、 啊， 呢、這个系呢、這个诶诶 Sam Fan 时间啊。 系啦、啊，加州啊，美国西岸时间啊，吓、 啊。咁至于香港时间方面啊，刘伟恒啊，不如你又报下。 哦，八点零钟啦，都系系啊，你知我哋唔系好中意讲啲时间嘅，费事啲人话录音又剩啦吓。 系咯、 啊， 系咯、 啊。不过就话听讲话今晚咧，即系夜晚咧，天文台会考虑咧，就系发出呢个热带气旋警告嘅，咁啊留意住呢个天气啊新闻嘅消息啦 吓。系。 好啦，咁啊老何。 系 做人情未啊？ 做咗人情未啊？哇！我都谂紧系咪要恰啖茶，我先有人情到啊？ 我哋冇呢啲喎， 我哋冇喎， 系我有啲后悔，其实真系 系 系咩？点解认后辈咧？唔系、啊，我觉得诶认下前辈好啲，或者一件事 唔系即系未斟茶啊嘛，冇咩、 啊、 表示 啊嘛。我哋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啦， 啊、 即系以前我哋嘅身份咧就系、是、即系如果避得避啊嗰啲啦，系咪？咁但系我哋而家系嘛？唉， 你都避走咗， 系嘛？做都做咗咁耐啦，咁样，唔系我都想新颖少少嘅，我觉得，即系阿一都行紧新颖派啦，即系听咗两日咁样，即系安排成个诶、即系都叫做喜宴啦，系咪？即系虽然系 冇理由唔系噶嘛，咩叫都叫做喜宴、啊？ 叫做喜宴、啊，话晒都系开心事啊！即系嗰啲， 唔系，因为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欣赏呢一班嘅即系师兄啊、后生仔咁样，因为嗱，第一就系咧，其实冇任何通知，我想同各位听众讲，即系私底下我呢个团队嘅一份子咧、 嗯， 就我又冇得同你哋企喺水机嗰度，即系交头接耳咁讲下啲秘密啊嘛。咁、 嗯、 我就嗰日咧，就系、是、扫社交媒体嘅时候咧，我第一眼望到阿一第一幅相就系坐喺度，即系阿一嘅太太着起婚纱坐咗喺度嘅。 嗯 咁我就話：咦，拍嘢啊？拍嘢喎， 咁逼真啊！ 係啊，咁突然嘅，阿劉山又有戲開咁樣，我就諗緊係咪又有戲開？但望多兩眼，咦，唔係喎，隔離嗰位係我認識阿一嘅另一半嚟嘅。 咁都可以一齊拍戲啫。 冇錯啦，嗱，我首先留意到係咩咧？我留意到一仔嗰對鞋啊，係嚇，好似鬆鬆地啊， 好明顯係借翻嚟嘅， 係。 系啊，系究竟系咪借嘅咧？ 冇可能唔系啦，你自己一个系拍拖嗰啲嚟噶嘛吓？ 系咪借翻嚟噶嗰套嘢？ 你有冇见过佢着皮鞋啊？ 嗰套嘢系咪着翻？唔系，系咪借翻嚟？ 你听日问佢啊！ 我唔知喎，呢、這个冇问吓。 系因为近年都兴，即系如果你话新式啲嗰啲咧，系真系借翻嚟嘅。 梗系借翻嚟啊！ 系啊，因为有时真系唔 keep 噶嘛。咁、 嗯、 啊，但系即系作为过来人咧，我觉得嗰套嘢系要 keep 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一个 佢好似讲到，佢好似讲到佢 keep 住一套咁样 啊。唔系啊，但系我真系觉得咧，女仔可能难搞啲啦，你好难叫人哋度身订做套垮嚟叹下咁样噶嘛，系咪、 哦？ 但系男仔嗰套其实系可以着得翻噶嘛，当然你未必一定会着，咁但系我觉得 keep 住，同埋你嗰个可以用翻个机会高好多嘛，所以 keep 系冇问题嘅，应该 系啊系啊，因为嗰套嘅衫咧系好有纪念价值啊、嗯，我想讲、 嗯 啊。何生啲话晒都过来人系咪先？ 你有冇 keep 啊，何生？ 咩啊？ 你有冇 keep 啊？ 梗系有啦！ 哇，佢突然间咁样劈落嚟，只手好似 喂嗱咁样啊！嗱，人情你啊，睇下势你都系唔做噶啦吓。 咁 唔系唔系唔系先唔系先，但系咧有一样嘢我想讲就系、是、阿一真系冇通知过你噶何生。 冇啊！ 嗱，好明显呢啲系咩咧？就 真系唔好做啊！ 唔系 做坏手势。 因为咁讲，呢啲系咩咧？就系真系新派嘅人嘅做法， 是 就系知道阿何生都远在 呢、這个這个旧派人走茶凉， 系啊，远在天边啦，唉，唔使搞啦， 唔使讲啦， 系啦，你都唔会翻嚟噶啦， 唔系嘅，风美金我又唔知点唱系咪？ 系啦，嗰、那个人情啊，冻过水啦， 俾饼卡你又唔知喺边度换系咪先？ 系啦，系咯，咁样啫嘛。 唔系，但系我又讲紧系咁样嘅，即系由于即系早前啲疫情嘅关系。是有好多新人咧，都系用咗一啲新嘅科技啦。咁我唔系讲笑噶，我系真系想饮下一仔嗰啖茶。 你系想喺用个电子钱包俾人情？ 系啊， 真系噶， 即系 pay me 佢噶，你想？ 因为咧，你都知道啦，即系我哋作为啲前辈嗰啲咧，其实呢啲喜事嚟噶嘛。 哦，系啊， 话晒都系喜事。 喜事呢啲戏咧，一定要尖。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哋年纪大啦、啊，多啲喜事冲一冲个人咧，即系 冲起啊佢， 容光焕发一啲啊， 啲啊嘛， 系啊， 头发都少啲啊，真系， 系啊， 钱呢啲嘢系咪 啊？喂，阿老何啊， 新内物咧，对于阿老何嚟讲， 嗱，茶未斟俾你啦，你话晒都过来人啊，一哥啊，一仔，而家新婚，赠佢两句好冇？ 系，我一仔新婚，赠佢两句啊嘛， 系啊系啊， 相亲相爱，百年好合。 仲有 好舊派啊！真係 忍一時，風平浪靜。 仲有咧，仲有咧， 退一步冇咗個天空啊！ 係， 唔好退啊！千祈 咦係噶嘛？啱聽啊！ 佢真係好每一粒字咬開都有血流出嚟啊！ 係，學生。 过来人啊嘛 ，我唔讲啦，唉，我唔方便讲啊，呢啲你知啦。 刘伟恒好鬼避忌噶， 耳目众多呢期， 好黑我又中意你啊，即系完全冇包袱呢啲咧， 呢啲咪叫雷咯。如果我相信阿老可，如果去饮佢嗰餐，佢都咁讲啊。 系咯， 喺台都咁讲，抢麦噶嘛。 阿老可啊，咁如果咧，即系咧有机会啊，如果你真系嚟嘅话咧，咁你会唔会现场去表演一啲嘢俾阿？ 梗系直升机啦。表演项目， 你唔好再讲啦。系， 反而唔系，反而咧，我又再喺呢一件事到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咧，我听咗阿勤讲咧，嗰日咧都做咗一个前辈要做嘅嘢， 系， 即系好担心嗰班后生仔咧， 系啊，玩得创得滞啊，系啊， 失礼啊嘛，系咪？失礼啊嘛， 随时谂住夹佢哋噶，系啊，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你都知道啦。佢幾位嗰啲兄弟咧，我都係啲朋友嚟噶嘛，咁我喺另一个专业嗰度啊。咁咧就見到佢哋咧案件重演，佢哋直情係阿導演可以拍翻套嘢噶，佢哋叫案件重演之36小時啊，即係阿勤見到去到嗰個會場嗰度，只係嗰套戲嘅其中一部分， 係一部分啊！我見到咁上下疏散，我即刻走啊！哇，仲跟啊？唔通你唔知跟到幾時啊？真 係冇錯啊！ 係啊， 我喺另一個專業嗰度見到個故仔係由佢哋未換衫，即係一眾嘅兄弟啊。姊妹们啊，嗰啲咧， 仲系正常嘅，系 正常嘅，蝙蝠嚟噶， 系啊， 蝙蝠，哇！跟住见到佢哋个古仔起成转合咧，哇！有几个 直情 hangover 咁样啊嘛，系 hangover。 喂，阿老啊， 好开心， 你咪话早几日咪上两个星期去参加咗嗰边啲婚礼嘅， 系啊， 喂，嗰边有冇饮到咁大噶？ 都有喎、啊，哇！ 都係嗰啲不省人士要用輪椅抬走嗰啲。 我想講少少先，因為可能地域咧距離遠嘅關係咧，係早開咗場嘅。係，即係我哋香港就係、是、譬如6時公後八時入席咁樣嗰啲咁樣噶嘛。咁通常你6點鐘咧仲係 set 緊場噶嘛，好多時以前啦嚇講緊。 係， 即係我喺香港時候咧 set 緊場噶嘛。 食緊後面咧，同埋係啊。 係啦，咁呢邊咧其實因為由於可能又要揸車要一段時間啦咁樣，咁咧去6點半到咧。就已經希望盡量埋曬位啊！ 哦，6點要埋曬位啊！ 即係等於我哋去日本睇演唱會都係好早6點半已經開場一樣咯。 系啦，系啦，比較早啲埋位嘅， 等人哋可以早啲走啊。 系， 系啊，7點鐘我已經開始咧，咁係咁喺會場都位嚟噶咯，嚟噶咯，要開噶咯。如果唔係咧，如果唔係就 overrun 就可能會10點 好嘢啊，搞到係啊， 係啦，係啦，咁啊早開場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其實呢一邊咧，我都覺得係有一個比較。我嗰日講啦，就譬如中西式究竟入面有冇啲咩元素加上去咧？其實呢一邊咧都幾着重嗰隻舞啊！ 哦， 係啊係啊係啊，外國人係好興噶， 係 啊，外國人係好興噶， 係啊係啊係啦，嗰隻舞係緊要嗰隻舞，我覺得。系啊， 即系跳 hip hop 出嚟噶系咪？ 好 又住出嚟 啊！好多唔同，因为咧我睇电视咧，有啲见到啲人咧，就算系个新娘咧着住一件即系可能好雍容华贵嘅婚纱咧，咁去到嗰个 party 嗰个位咧，佢哋都会癫嘅，即系可能系行入嚟嘅时候好 elegant， 即系 perfection 嗰啲。 突然之间当个 music 一响起嘅时候咧，就咁样嗰啲嚟噶，系癫咗咁噶。 咁你有冇见到啊？你嗰日 见到。见到阿表妹又跳， 系佢跳咩类型嘅舞啊？ 真系系直升机嗰啲啊嘛！阿表妹喺度直升机， 差唔多都近直升机。我形容为搅拌机，我形容为搅拌机， 即系咩啊？ 即系第二高只手咧，跟住阿表妹就喺度转圈啊！即系音乐盒嗰个跳转圈啊！ 哦，即系阿新郎哥第二高只手同阿表妹就一齐拖住只手，跟住阿表妹喺度转。 即系嗰啲慢四步定系嗰啲前后八步嗰啲啊？即系嗰只舞真系 咁有冇其他宾客出去跳嘅？即系第一系一定系新郎哥同新娘子跳噶嘛？系咪啊？ 系啦系啦，第一只舞咁之后咁当然可以继续跳啦。即系好多时都应该接住噶嘛。即系跟住就同爸爸跳咁样噶嘛之类嗰啲咯。咁啊有开心嘅。 你有冇跳啊？ 都咩啊？ 你咧？ 我咪咩咧？输啲撸啊撸啊撸啊咁样。 Sui 咁样嗰啲咯，因为我毕竟系要做 MC 啊嘛。 哦 ，V V 即系苏永康嗰啲 ，Sui 哇哇， 唔系佢唔系叫 Sui 哇哇，系 Sui do up 啊，唔系 Sui 啦哇。你冇俾阿 Anthony 听到添啊，俾阿林永亮先生听到啊，真系，唉，真系 Sui do up 啊，真系。因为歌词中有冇唤醒啊，真系好啊！你有你， 但我想听埋落去喎。 哦，你继续输啲话， 你继续 输啲话，输啲话 ，V V， 阿妈嚟，你叫阿妈嚟嚟个， 阿妈嚟个， 系啊 ，Black Panda 啊嘛，系啊。 喂，但系我有样嘢咧，就要更正一下嘅， 系 就系咧，我嗰日讲嘅时候咧，就话嗰个即系菜嗰个菜式啊，嗰啲咁嘅特别嘢啦，即系同香港有啲唔同啦，更正。原来咧唔系长脚蟹，系皇帝蟹嚟嘅，差好远啊！ 长皇帝蟹同长脚蟹有咩唔同啊？ 唔同， 佢嘅只脚好长嘅， 对脚系长，哦，长得好紧要啦。 皇帝蟹啲脚唔长嘅咩？ 诶，皇帝蟹系嗰啲咁大，即系好似系比大闸蟹大只嗰啲嘛，咁大到啦，大概我唔知点讲。 你后来点样发现佢系皇帝蟹嚟嘅？ 哦，冇啊。外母话翻俾我听，我冇大人话，哎呀强你错晒啦， 阿强真系渣啊强啊， 话系皇帝蟹，佢通嗰日咧其实就是两食， 系， 因为大家如果有留意个炒饭咧，那个皇帝蟹嗰个蟹盖啊， 系， 就是爱嚟做炒饭。 通常蟹盖在炒饭点样做啊？ 即系刮啲蟹盖里面嗰啲嘢出嚟， 定系削，定系让翻啲饭落个蟹盖度啊？ 哦，那個蟹蓋又唔係好大嘅，嗰只點好大噶嘛？ 哦， 嚇，係佢應該係有一部分我嚟炒咗飯咁樣咯，大概係咁樣。 即係剝爛個蟹蓋啊！ 我第一次聽啊，真係有啲驚啊呢個。 剝爛個蟹蓋，跟住擺落啲 磨成粉末啦。我哋唔好差人處啦，係啊！今晚聽下外母再講多次俾你聽。 係啊 ，Sweet the Bob 啊，今晚都 係。哇！真係好，我覺得啊，呢件事啊，阿老可啊，呢一個啊蟹殼炒飯啊，真係行得好前啊！ 唔系，系蟹哥啊！佢强调 海家蟹哥炒饭行得好前下。 阿老何，一齐唱啦！你话你头先唱得咁开心，嚟啊！ 系嚟啊 ！Sweetie， 哇哇哇！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生路待人间。 喂，老柯，今晚咧，我哋都会揾个理由听 Beyond， 我同你准备好噶啦嘛？ 系，我而家听紧啦，已经。 唔系啊，我哋今晚嘅题个名字改咗噶，叫做何铿揾个理由听 Beyond 啊，我哋听你播啊，何铿。 哇，犀利啊，真系。 好啦，咁我哋咧阵间咧翻嚟咧就有阿陈恩嘅专访出现啦，咁啊九点过后咧继续有阿何铿访问何铿啊， 系啊， 何铿访问何铿啊， 系啦，咁啊今日第二回啦，亦都讲下佢喺电视台嘅工作嘅话，咁啊转头翻嚟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849宗，冇新增嘅死亡个案。当局关注新增15宗怀疑 BA.4 或5变异病毒株个案，当中4宗源头未明，其中一人在检疫酒店铜锣湾如心酒店任职房务主管，住在屯门富泰村安泰楼。今日有217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涉及186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话，疫情缓慢上升，医管局话目前病床充足，未有对公立医院服务构成太大压力。广东省卫健委公布调整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即日起实施7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3日居家健康监测。珠海市亦都对澳门入境人员实施相同措施，但粤澳跨境货车司机、殡仪馆接送人员、危重症医疗救治人员和紧急公务人员的入境政策不变。全国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王国相信，新措施有利到内地探亲和做生意的人士。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加大回港易的名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庆回归和新政府就职典礼，警方加强湾仔会展附近一带保安。多名将出席的官员和政商界人士中午起陆续入住指定的酒店进行闭环管理，当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他说明天下午将会前往湾仔会展出席合照活动和见面会，之后会有晚宴，又相信领导人有机会出席相关活动并发表讲话。另外，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应香港邀请，今日起访港3日，期间出席庆回归活动和新政府就职典礼。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将加强北约在欧洲的军事支援，表示现在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约。拜登在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拜登说北约将会在各领域全方面包括海陆空获得增援。路透社说美国会将部署在西班牙的驱逐舰由4艘增加至到6艘，华府将会增派2支 F-35 中队到英国，以及在波兰增设陆军第5军总部。拜登说，美国和盟友将会一起确保北约准备好应对来自各领域全方面的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欧洲和平、攻击原则秩序的时候，美国和盟友准备采取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医管局打算透过有限度注册引入大湾区嘅医生。医学会郑志文： 十个我谂唔会点样帮到香港噶啦，最紧要就系有限度嘅资源，点样能够去做好呢个医疗个服务咯。 病人政策连线林志友： 担心一个语言沟通嘅问题啦，唔想话睇症嗰阵时，医生讲嘅嘢咧，病人理解错咗。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世杰，帮我攞啲雪糕啊、汽水啊过嚟啊，我放入雪柜啊。 好啊，世文，但系咧呢、這个雪柜嘅电掣坏咗好耐都冇整、啊。 我知道，我研究紧无电制冷技术啊嘛。 你悭啲电啊！我搵嚟后生仔孖田，佢真系研究出用喺建筑物墙身嘅无电制冷物料，包你凉浸浸啊！ 而我就请嚟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嘅团队，带你参观标准嘅有机零售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佢声演过《东京爱的故事》嘅三上， 你未？你话我听，你咪约咗原子啊？ 又系火影忍者入面嘅大蛇丸， 柠檬点知道佐佐系我嘅人咩？ 佢个样你未必认得，但系把声你一定唔陌生。有请资深配音员陈恩。 我哋讲翻你先啦。今日风云配咗几多日啊？记唔记得？ 通常以前一部电影咧，即系基本唔好话咩大制作， 正常。 阿吴宇森导演嗰啲配十几廿日嘅，成龙大哥嗰啲配十几日嘅，咁其他嗰啲就配四五日到就已经完噶啦。 系 《监狱风云》，我记得都系配咗七八日，一个礼拜。 七八日 系啦。 咁每日第一开工开几耐噶？有冇讲啊？ 因为有唔同嘅人嘅，例如阿发哥可能佢会自己嚟保留啊，执下其他嗰啲单场嘅对白啊，咁嗰啲。如果我哋成班一齐配，每日就开工一早，我哋一早就为之八个钟。 哦， 八个钟，八个钟为一日。 其实都够啦，你咁样讲。系啊，辛苦噶。 但通常会唔会 over 噶？ 有啲会咯， 即系譬如我 睇下个厂期咯， 哦， 睇下定远水个厂期，睇下定远水个厂期有冇已经，喂，今日要完咯，听日可以下一套咯，咁样， 哦， 可能会系咁样咯， 系， 佢都要睇住个进度去做， 系， 嗯， 喂，咁好唔好搵啊？ 以我十零岁嚟讲，好搵噶啦，系啊，好搵噶啦， 计唔计讲下噶？ 系啊，我想知啊， 套戏通常有几多钱？大约啦， 几多位数字咁样嘅？ 嗰阵时啊。 譬如你做下 新人啊，即系我啲大哥嗰啲收好多天价，我唔知啦。以新人嚟讲咧，就一套戏，其实一晚咧，一晚咧， 即系八个钟， 八个钟咧。一开头咧，我做啲兵 A B C 嘅时候咧，三四百蚊啦。 哇，咁好噶， 系啊， 咁算好噶，真系。 系咯，你系做兵， 你系中三学生啫，三四百蚊。 开头做兵 A B C 可能就冇嘅，可能。当系居马费咁两三嚿啦，咁、 哦啊、 你做多咗嘅可能就会多，就唔会 over 五百嘅，即系可能就系咁样。你开两三晚工咧，都有千零二千蚊落。 哇，即系每一晚咁计噶咯。 系啊，每一晚 都冇屈稳啦，已经。 我绝对买到啦。 好靓添啊！ 因为当年就富贵学生嚟噶咯。 系 啊，可以买好多买游戏机啊，嗰啲系啊，买当时买啲咩任天堂啊嗰啲。 都系，所以亦都系你驱使到你喺中三个学业就开始走， 开始走下坡， 明咗 系 咁。 系喎， 问啦已经。 头先我哋讲到学业断开咗，突然 间。问啦，你后来点？咁你系咪中午就算数啦？已经。 系噶。 咁同埋已经叫做揾到一个位噶啦。 因为当时我就由18开始，差唔多真系嗰阵时嘅电影系 真係好瘋狂嘅，多到百花齊放，乜嘢片都有，亦都電影公司幾大院線冇停過，有咁多電影嘅輸出，我哋需要有咁多嘅配音。嗰陣時差唔多一年都開足咁多工，你開到唔想開咁滯嘅。 哇，咁犀利！ 係啊，係多得好緊要嘅。 但係頭先我哋未解決究竟監獄風雲幾多錢一晚？ 哦，係啊，應該唔係三四嚿啦嗰陣時。 係咯，應該唔 加咗少少，都未過千啊，好似 哦， 系咁已加咗啲。 哇，咁啊，真系 哇，好開心喎、 啊！即系嚇八十年代我講緊，一個月揾二三千，作為一個中學生， 我如果一個月開兩套戲，可能有三四千蚊 嘅。係啊， 你幫補屋企噶啦，已經 係啊，相當咁，所以屋企人唔反對噶啦，係咪已經？ 反對。 笑即刻笑 啊！嗰个年代唔同嘅， 系啱嘅，啱嘅系。咁呢个都系一门技术嚟噶嘛，佢唔系走出嚟乱咁嚟嗰啲嘛。 而家嘅小朋友你十零岁，咁你会发觉我俾你出嚟社会，你都系难搞啊！而家嘅社会好，可能你嘅机会冇以前咁多， 系 嘛？但你见到而家好多出嚟唱歌嘅都系十几岁啦，咁当然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多啦，但系以前嘅机会的确系。实际啲嘅，我俾你试下，你入唔到嘅咁就算咯，你咪读书。咁如果你入到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帮到屋企嘅。 其实我头先都有讲咧，即系我哋开始访问之前，我哋倾偈嘅时候都有讲，就系、是、我觉得以前嗰个年代嘅配音嘅门槛系好高嘅。点解咧？就因为难啊，即系你难喺嗰个年代嘅资源底下，嗰、那个年代嘅科技之下，系可以。叫做 ride on 到呢条路啊，咁所以个可能有好多失败嘅个案，哎呀，原来唔掂，跟住我走啦，咁即系可能好多人 因为入唔到去啊嘛， 系啦系啦，因为真系唔够嗰个技术， 系啊，因为我哋以咁样嘅机会俾你啦，其实佢俾你嘅时候，开头就梗系做反应声啦，但慢慢佢都会俾啲对白嚟讲下嘅，咁你俾啲对白你讲下，佢就可以睇得出你有冇咁嘅潜质。例如你有嘅，咁咪再俾多啲你咯，可能做一个配角咁样，你慢慢做。做落你俾到信心个领班，咁咪可以继续咯。佢会再俾多啲你咯，因为佢都要向导演交代，向电影公司交代嘛。我唔会揾一个完全配唔掂嘅人嚟配呢个角色，搞到个导演 ban 翻转头，唔得啊换人啦。咁你咪盏搞 嘅 啫。 即系你应该算系即系口碑几好噶咯。 呢个可以做到上去嘅，都系需要咁样噶啦。 你一到如男主角，如从前开始对世倾慕。言谈和潇洒笑容，危险眼神，全精心精确编造，头颅角色适当倾斜度，随便却也破，演出洒脱，多少女性被醉倒，见你便醉倒，你好戏，无事怕金掌应颁予给。了不起，了不起，投入到永未止，再演戏，演戏，演戏。往昔我完全给你时，纯真兼不太懂事。你的最破精通迷人的语言，如香槟写的句子，迟迟方知。情何似？写香槟抱，今天我喝热咖啡，我喝热咖啡。你好戏，无事怕金掌应颁予给你。了不起，了不起，投入到永未止再演戏。 等在夜班与给你了不起，投入到永未止再演戏，干戏演戏干戏。 咁喺你个堆人当中，你系咪已经系长期属于最后生嗰个嚟噶？ 当时系 啊，当 因为其实我谂去到都要过咗二千年。我谂系去到 TVB， 我入咗电视台之后， 系 即系都九十年代尾啦，开头先至发现有好多新嘅，因为电视台开配音训练班， 嗯， 通常招嘅都系啲十零廿岁啊，啲后生仔啊咁样，需要啲新血啊嘛， 嗯嗯， 咁当时就开始多咗好多年青人加入呢一行，坊间亦都有好多其他嘅训练班，都系俾啲后生仔，例如学生咁样去学，咁、 嗯、 当然当中有啲有潜质嘅，都可能会拉咗入行去做嘅。 哦，咁所以你就应该喺嗰个界别当中咧，当时就属于即系好小朋友嗰位童星咁滞噶啦。 系噶啦，虽然个样唔似，把声又唔似， 系嗱，生态头先你讲到啦，就系即系吓，基本上就不断有公开啦。咁你嘅生态就日日都系老音室噶咯。 系噶，即系你跟嗰个领班佢接得多嘅。咁、 嗯、 当时都有几个唔同嘅大领班。咁、 嗯、 当然。例如阿丁宇叔，佢一个人冇可能做晒所有电影， 嗯嗯 都有唔同嘅。例如呢间电影公司揾开啊，揾开你做嘅、另外一间咧就揾阿勤做嘅，咁样、即系大家都有个班底揾开， 嗯嗯 即系我开套新戏，我就揾你做后期配音咁样。咁、 嗯嗯、 大家其实就都有公开， 嗯、 其实几好嘅嗰阵时。 系系，咁大家就日日就喺一个吓黑掹掹嘅不见人嘅地方度，但你又中意噶嘛？ 我中意噶，因为我唔系好中意见人。 真系嘅。 系噶，其实系噶。我自细开始我就好中意自己一个， 嗯、 即系做自己想做嘅嘢啊，咁样都有咁嘅性格嘅。我觉得几适合嘅，所以有啲导演话喂出嚟拍下嘢，我又唔中意。 系，我本来想问你嘅，你已经 唔中意。其实由监狱风云开始，都话可以出嚟趁下玩下，到最后差唔多去到古惑仔，阿刘伟强嗰啲话玩下，下一集玩唔玩下就出嚟玩下，都系冇兴趣。 嗱，讲个电影先啦，你一路配咗咁多个啦，第一个就系即系有名有姓啦吓，大家认得嘅就系梁家辉啦。 嗯、 好啦，跟住有冇啲比较深刻啲嘅角色，你系喺电影圈配过嘅比较深刻，或者嗰个过程系比较难忘嘅咧？ 而家好多咧，我发觉咧，其实就都几年前 TVB 有训练班，配音员训练班，咁我导师嚟嘅，我教啲学生咧，佢哋一嚟到见到我咧，就喺度学以前我配嗰啲， 系 阿善立文啊、炮哥咧，赌侠定系赌成， 侯赛恩， 侯赛恩， 学佢嗰啲对白， 系 好多嗰啲。即系以前我讲过嗰啲对白， 即系嗰啲经典对白啊嘛，系 啦系啦系啦，咁通常都系啲笑片嚟嘅，啲小朋友记得嘅就 系 以前星仔嗰啲电影嗰啲经典对白实记得噶嘛，系啦，佢嗰啲咩审死官啊，嗰啲佢哋嗰啲对白记得好清楚。 审死官你配边个啊？ 哦，冇， 你冇配嘅， 冇嘅，即系佢哋会记得好多呢啲。 侯赛恩系你嚟噶嘛？ 侯赛恩系我嚟，侯赛恩。 喂，其实 我一定要问啦，嗰个公海嗰个咧，咪有个佢有个师傅叫做陈金城噶嘛？陈金城嗰把声系边个嚟嘅？后生仔真系后生仔， 嗰位系阿金刚叔。 吓， 金刚叔嚟噶咩？ 系啊， 哇！呢、這个世纪大秘密、啊， 但系我哋竟然唔认得金刚叔把声啊！ 爆汉林， 系啊， 金刚叔嚟嘅， 系咩？哎呀，我哋竟然唔认得喎！ 同阿肥叔叔追下数先， 系啦， 睇翻一次， 系啊， 喺街头， 系啊， 我哋同佢好熟嘅， 系啊， 叫阿金刚叔扮一次。 但系我哋竟然听唔出， 我哋讲咗咁多次，后生仔 真系后生仔， 你睇下出边，跟住。只系有巴拿马咩注册？ 巴拿马唔系，我哋呢个船系巴拿马注册，只有巴拿马嘅总统先至有权拉我。 上堂嗰阵就系咁啊嘛，啲学生就喺度可以讲， 喺度玩呢啲， 讲呢啲对白， 讲以前咯，好似你同我做紧访问咁样。 但系善立文把声又几似嗱，其实咧我都以为炮哥把声系佢自己配嘅，其实系你嚟嘅， 我嚟噶，我配咗好多套噶啦，吓，包括佢以前拍嗰啲三级片嗰啲， 即系金瓶梅啊， 其实三级片点配好咧？ 其实三级片冇咩配嘅啫，冇咩配嘅，冇咩配，除非你好夸张啦，即系嗰啲偏搞笑嗰啲啦，都有啲系，咁你都系讲对白啫，其实好多时有某一啲场口嘅都去咗音乐嘅。都去咗音乐嘅， 咩有支蜡烛咁啊啲火 系啦，有啲去咗音乐嘅，有时导演都话，唔使做啦，做嚟都咩都推大音乐，咁啊咁啊过咗去啦。 不过又真系， 即系大音乐几好笑。 即系跟住个导演话，就算系男女见晒画面。 观众都系睇个画面啫，唔会听你啲声噶嘛。 可能你如果噏咗某啲发音咧，可能仲会影响咗个画面个 mood 啊。啊，又系，真系推大音乐嗰啲啊！你讲开又觉喎。 他的幸运，红蓝绿里，任何日子都光荣。大会樽包装极为近似，是美酒或是一樽失意，唇或甜，会碰到酸苦或甜。难遇见，要喝个方可知。回到时候，从不多追究，人生到底大荒谬。如果是日堂千杯苦酒，都顶起胸襟狂饮，要把杯中苦涩全干透。 即係呢啲你啲學生都一定會問嘅，我代你啲學生問多一次嘅。通常配音係圍埋一齊配噶嘛， 係 咁啊。譬如即係男女主角啊，好啦，譬如頭先即係拍《金瓶梅》啦，炮哥唔知同阿陳寶蓮定係葉子薇咁樣又有啲搖下。 你都好熟啊， 係啦，即係講啦，喺呢啲方面啦。好啦，咁你哋點樣對咧？即係你而家有一場言情戲。大家又要 唔係好專業嘅望住個畫面，個演員做乜，我哋做乜， 即係完全係 focus 咗喺個角色度嘅。 一定係咯、啊，你電影你望住個畫面做， 即係咁佢嗰啲有陣時有啲即係衰聲衰氣嗰啲，你係照跟噶啦， 照跟噶，佢點做我點做。 我覺得呢個 好難啊！成 即係好似阿炮哥喺侯賽恩嗰啲，咪好似好中意好似你咁樣笑噶。其實我都唔知佢點解要咁樣笑。 哎，我要問一問阿炮哥先，即係佢有嗰啲， 但係佢個角色係咁樣啊嘛，係嘛？ 係 有個角色係咁樣啊嘛。 咁你就要幫佢設計埋呢個笑聲添喎，仲要 我望佢個口，因為例如一個大頭影住佢個大頭，佢個口擘到個畫面咁大，我可以笑得細聲咩？唔得噶嘛，係嘛？咁你一定要笑一個 level 係 match 到佢個樣嘅咁先得。 喂，你有冇話翻俾炮哥知啊？定係佢知嘅其實？ 我諗佢知啩。 我都知啊，因为搵日你如果你同阿炮哥相遇，你大家 哇好有型啊！成件事两个高手， 阿炮哥就喺度 合二为一， 个口擘 系啊，跟住你就喺度笑 讲嘢，我都呢个几好笑喎！有机会嘅话吓， 系啊，都好玩。 系仲有咧，仲有啲咩？即系早期配电影有啲咩深刻嘅经历或者角色咧？ 早期其实《监狱风云》之后咧，咁、都开始多咗啲主要角色配嘅。印象最多就系同啲大哥合作啦、除咗发哥，阿梁朝伟啦， 系。佢自己配定系咩？ 自己配嘅， 系边头啊？ 大部分佢都自己配。 咁你同佢合作嘅，例如咧吓， 我嗰度叫做《喋血街头》，吴宇森导演， 系， 因为嗰套嘢佢喺东南亚拍嘅， 系啊系啊， 我哋就拍咗一 lot 片翻嚟，就配咗先，配完之后停工，佢继续拍， 吓、 即未拍完噶， 未拍完，因为唔知系啊学友定咩冇期， 哦， 中间又摄咗去第二度，佢要停咗工，然后再拍，再拍翻嚟又要再去练翻咁去配嗰套，我配阿李子雄， 系啊系啊，有李子雄，李子雄系做奸噶嘛，系啊系啊， 反骨仔啊嘛， 后屘反骨噶系冇错， 即系呢套戏系配咗个几两个月，因为由开到收。中间又停，咁啊呢个系同有个咁大嘅导演，其实你学到好多嘢嘅。 系， 虽然啲导演好有性格嘅，例如阿徐克导演，佢永远讲唔到俾你听佢要咩嘅，即系佢唔会 表达唔到， 唔会用一句嘢可以表达到佢想要嘅嘢。 嗯， 咁啊， 你点样去同佢沟通咧？ 咁咪试咯。 系咪扮明啊？即系唔明佢讲咩咁？ 唔紧要噶，你话俾佢听，我唔明咧，佢都唔会再话俾你听噶啦。佢都系叫你。佢都系叫你试下试下试下先，试下先啦。我听咗再讲，即系都系咁样嘅。 啊，因为呢个工序嗱，即系小弟就入咗行好短时间啦。我哋最多而家咪去跟配音，咁我甩咗啲嘴或者现场聊声唔系咁好，再配过啦。因为你头先都解释过，即系你去到配音室咧，其实系由头再声演翻一次噶嘛。咁所以导演喺现场 好紧要， 嗰样嘢好紧要。 因为你哋而家系现场收音啊 嘛， 系啦，即系嗰个演员系点样，其实你已经系将嗰样嘢交咗俾个演员啦。 系啊，因为你现场拍嘅时候，你嗰 take 唔 OK， 你即刻知噶啦嘛。 系 嘛，你唔知个画面，佢对白得唔得？因为以前个导演就净系个画面得，可能后边要配音嘅时候再执。到时先算噶啦。 哦，咁所以你哋就要听导演话咯，喺现场就要。 但系导演会唔会令到配音员觉得系一种压力噶？你惊唔惊先？譬如某一啲大导演， 雨生导演喺度系啦，好多嘢系因为咩咧吓？ 系啦，即系会唔会惊咗佢咯？ 啊，即系睇下个导演佢用咩方法同你沟通咯。大部分导演都好好嘅，即系佢都系想做好件事啫嘛。 系 嘛，佢咁辛苦拍套戏出嚟，到后边配嘅时候佢想点，咪大家沟通咯。你要点做？唔得嘅，唔系咁样，咁系点样咧？咁大家去咁嘅 turn， 嗯 ，OK 嘅，做咁多年，我都冇话遇到啲咩特别奇怪嘅导演， 系 有一个，不过， 你阵间私底下话俾我听，系啊，我哋好八卦嘅，私底下讲， 即系一个最劲嘅喜剧巨星 ，OK， 哦， 已经讲出嚟， 系 呢个我都略有所闻， 呢个好难捉摸，呢个 系 真系好难， 我都略有所闻呢个。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跟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此地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是如此的难以忘， 正所谓新闻部真是不易做啊， 日日俾我哋开报新闻之前要考呢个边个嚟噶？我俾四个答案去拣， 系 黎明、刘德华、梁朝伟、郭富城。 佢嘅答案系 我唔讲。梁朝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你自己笑下啦吓。啊，呢个游戏好玩，我觉得系。 咁你又未免系虾啲同事嘅， 冇虾 佢 嘅。 咁佢年纪咁细， 人哋又上气又盛。我又唔知㗎嘛，係咪先， 唉咁樣嘅呢啲同事真係， 唉 我係你啊，我鬧咗佢， 我係你家新聞嗰人講添 啊，係啊，你報出嚟邊個全個港台最衰嘅，你報出嚟 佢極不尋常。雷沙经营的网站经常批评杜特尔特政府的政策，因此不断受到刑事指控、调查和网络攻击。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嘅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大。 我系那些年嘅张伟基，喺加入电台之前，我有机会去参观周末碰碰车呢个节目。当日除咗见到主持淑梅姐之外，仲见到嗰一集嘅嘉宾梁朝伟。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大。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富雅花园第一座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第一座地面进行检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话我而家好穷、好穷、好穷，非常冇钱，我英文口语可以点讲咧 ？Of course, you can say I'm very, very poor right now。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字咧就系 broke。B-R-O-K-E, I'm broke right now, I'm absolutely broke. 即是类似好像破了产，现在破产了，穷到没朋友了样。另外一个字我们可以用的就是 skint, S-K-I-N-T, 也都是英式英文常见的一个字来的。譬如我说我现在好像有点穷穷地， I'm a bit skint right now, I'm a bit skint right now. 或者你可以说 I'm totally skint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每个月尾咧都真系非常之穷困啊，好惨惨住啊咁样 ，skin broke 咁都可以嘅。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两位讲 ，Are you very skin this month？ Yes, I'm always skin. Mr. Ho, are you very skin? No. Skin. No. He's very fat. He's very scared, fat, like Mr. Yat. Like Mr. Yat. Mr. Yat has a very big tummy. Hi. Hi. Hi, 老何, hi.以前系 over 系 over 系咁啊！头先咧就阿陈恩就去到第三集啦，吓咁啊！得闲可以开翻嗰啲《交易风云》啊，嗰啲嚟听下。 系啊，搞到咧，搞到我哋呢期咧，成日都同阿一咧喺度搞嗰啲《监狱风云》嗰啲嘢咧，就不停喺度背对白。 仲有好多角色噶，系啊，下个礼拜继续啊！咁啊，陈恩嘅访问咧就到下个星期一先继续啦。咁啊，一阵间咧转头翻嚟咧就由阿何老何咧就访问啊当地嘅何亨啦。咁啊，可能啲听众唔系好知咩事噶，又要再解释翻一次先。系啦，因为咩事啊？ 因为阿何亨点解会出现啊嘛，系嘛？何亨上何亨，咁因为三环市咧，其实就系当年阿刘伟恒啊电台嘅拍档咧，就有个古仔嘅，就系、是、因为佢嘅拍档就叫 Kelvin 啦咁样。咁因为由于一笪地方啊，有好多长辈啊，咁咧佢哋喺度喺个公园嗰度洒落嘅时候咧，就哎呀 嗰啲啊， 系佢个眼镜跌咗落嚟一半嗰啲，系 后生仔， 哎呀，行开咩？即系类似嗰啲啦，咁啊，跟住阿因为 Kelvin 姓何嘅，咁所以咧，当年咧就系阿刘伟恒三环市嘅电台拍档咧，就系咁样就变成咗何亨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叫咗佢做何亨啦。咁啊，其实喺一个节目入边，我有三个人做嘅当时，咁其中佢个名字就叫何亨嘅。咁跟住就 嗰阵我哋都有个节目三个人一齐做，所以就变咗做何亨。 系啊， 即系有个就叫何亨啦。 系，但系咧冇啊冇嘢啦，都系。 咪真系噶，老何咧，当日咧，因为喺我老海，即系由第一日认识呢个叫阿 Ken 人嗰阵咧，我已经觉得呢个人好老叔父啊。 系啊， 佢又扮到嗰啲声嘅，诶，嗰啲后生仔， 嗰啲 咩？教极都唔晓嘅。 系咩？你而家落去下面公演都听到噶，佢哋啊。 系啦，系啦。 系啊，玩雀嗰啲啊嘛。 啊！我哋当然都有讲玩 闹事，不过 用第二 个 字，用第二个字去讲玩嘅字咁解啫嘛。 系，我哋都要避开嘅有啲字，但 系 有一啲嘅信息咧，大家就千祈唔 好 避开。好， 好 重要嘅嗱，大家认真啊，好重要嘅。天文台咧就已经喺9:10嘅时候咧就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嘅。讲多一次啊，喺9:10嘅时候咧，天文台咧就系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请大家留意。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听啊。呢位啊，即系三藩市何亨嘅专访嘅第二回啦。其实佢系当地咧都系一位系做媒体嘅人嚟嘅。咁啊，今日咧就睇下佢讲啲咩啦。好，交俾佢啦。 各西岸415热线， 一路咧就开始就变成全职啦。全職就喺製作部嗰度做啦，咁啊製作部裏面就包括有好多，譬如話拍攝啊、寫稿啊、 編輯嘅工作 啊，係啦嗰啲咁樣啦。咁但係我就呢個台咧係最主要咧就係新聞，但係咧就好奇怪咧，我嘅工作咧就同新聞咧就大部分都唔關新聞事，因為新聞有佢哋嘅製作團隊。我最初入嚟嗰陣時就都係其中一份子啦，就係幫佢哋夜晚新聞嘅時候揸機啊，放呢一個 graphic 啊。放音響啊， 幕 後啦， 幕後嘅 幕後啦，系啦。咁但系後來我就轉咗全職做製作之後咧，就唔再去幫新聞，反而係做咗其他嘅，譬如話拍攝廣告啊，拍攝節目啊， 導演咧，即係變咗導演。 咁我又冇咁叻嘅，最初都係啲跟下咁樣嘅啫，都唔算一個導演嚟。 喂，咁入到嚟第一個感覺，你有冇話有咩就做住咩先啦？定係都有一種抱負咧？ 實唯一最有抱負嘅時候就喺電台嘅啫。OK，當我離開咗電台，開始進入電視嘅時候咧，即係有乜就做乜啦。 係 係啊，有乜就做乜啦。最緊要就係話你有糧出俾我得㗎啦。OK，係啊，當其時係咁樣。佢最主要都係做新聞啦。係咁 授某程度上嚟講，同我嘅抱負係有點而出入嘅。我係希望搞一啲 entertain 係啦，娛樂些少嘅嘢。新聞嚟講，我覺得就話我只要能夠配合到你嘅新聞製作，咁我 OK 嘅。當時我當其時係咁諗嘅 ，OK。但當然啦，喺經歷過咁多年裏面咧，佢都係有製作過一啲嘅真係生活性啊、娛樂性嘅嘢啊咁樣，咁都亦都好好有幸係參與到啦。係係 係啊！當初入到嚟到而家啦，嗰、那個電視台嘅變化又好啦，又或者以我所知，其實有好多香港熟悉嘅名字咧，喺呢度咧，你頭先提及過嘅新聞嗰方面咧，都有參與過嘅，即係喺香港好多朋友，譬如鄧景輝先生啦。 嗯哼， 咁你當時有冇喺度同佢做過同事啊？ 冇，我入嚟嘅時候咧，阿鄧生已經走咗。 嗯， 係啊。嗱，其實呢個台最初咧，佢係喺1989年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佢嘅粵語新聞。 嗯， 當其時咧，就係我哋請到香港嘅 TVB 嘅施美玲。 嗯， 過嚟係真係負責，即係將香港嗰套帶到過嚟俾我哋。 係。 咁我哋就真係做咗一個咧，係當其時係非常之具有規模嘅現場直播新聞。 嗯 嗯，呢個真係全國唔全美國噶啦，因為以前冇，所所謂有嘅新聞咧，都可能係錄播嘅。 嗯， 咁而我哋真係做到一個現場直播噶啦。咁後來就係鄧景輝咧，就係話亦都喺呢一度。好似係喺度畢業嘅，咁跟住就嚟咗我哋呢個電視台嗰度做，咁做咗幾年之後，亦都翻咗香港發展。可以咁講啦，灣區嘅華人傳媒咧，可以係算扮演住一個小小嘅搖籃角色嘅。 嗯，即係都係有一啲朋友，即係譬如我當阿劉慧恆咁樣啦。其實呢一個嘅帶動咧，都唔止喺美國三環市啦，其實喺加拿大嘅，我好多嘅同行或者已經變咗朋友，佢哋都係因為過咗美加讀書咁。跟住入咗電台，咁啊練得一手好武功，咁啊跟住咧就即係當然啦，佢啱啱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見到佢哋嗰個編輯性啊， 冇錯， 諗法啊，我哋形容為手勢咧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哋就喺如果喺香港土生土長，接觸香港資訊嘅一班。我哋慢慢成長嘅做傳媒嘅人咧，快嘅追逐得好緊要嘅，即係翻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哋遊翻少少，佢哋可能播嘅歌咧冇我哋咁新。咁你喺呢一邊嘅生活咧，你覺唔覺得去吸收一啲嘢，或者做媒體嘅時候，同香港嘅步伐係差咁幾年嘅咧？你有冇呢個感覺啊？ 會噶。即係講呢度啲人啊嘛，係會撐緊幾年嘅，因為其實我知道香港其實係好快嘅，樣嘢都好快嚟得，即係嗰個資訊係好多嘅。你稍微慢半步嘅話咧，你就叫 out 噶啦，所謂 OK。咁但係呢度嚟講咧，就即係其實嗱，你其實呢度係執香港二手啊嘛，咁你咪慢咗咯。咁而你嗰個成長，你嗰個受嘅訓練喺呢度受嘅訓練，你就係嗰種即係執二手嗰種嘅。於是乎你翻到香港要你唔係執二手，你係第一手啊！而家，未必會做得到。 我發覺咧，呢度嘅媒體咧，我接觸好幾個啦嚇，電台又好，網上平台都好啦，佢哋係有一個大灣區一個組成嘅嗱、分別係有廣州嚟嘅啦，唔止大灣區添，有啲喺北京嘅啦，咁有啲香港嘅咧。有啲澳門嘅咧，有啲台灣嘅咧，唔同嘅地方咧，喺一個媒體嗰個工作，你而家電視台係咪咁咧？呢度 絕對係啊，係絕對係一個嚟自大江南北各省各地嘅一個大熔爐， 係 兼且仲唔止添，因為呢、這個26台呢度咧，其實佢本身咧唔係一個由中國人擁有嘅電視台嚟嘅，係一個美國人擁有嘅電視台嚟嘅。咁所以我嚟講咧，好多 technical 方面嘅嘢咧。 就好美式嘅， 係直頭係美國人去做嘅，咁、所以其實就更加似一個大熔爐，到係唔只係中國大江南北嘅大熔爐，而係整個美國唔同人種嘅大熔爐，就向呢一度啦。所以呢度係媒體，咁所以唔好講咁大話美國媒體先啦，即係美國大熔爐先啦，淨係講翻我哋大江南北嘅熔爐啦。咁其實你做起上嚟嘅時候，你都會發覺原來都有文化嘅差異喺度嘅，即係你譬如話嚟自台灣嗰個嘅人嘅翻譯，同我哋嚟自香港嘅翻譯。甚至乎嚟講，中國大陸嘅翻譯其實都唔同 嘅，啲字又唔同啦， 用字又唔同啦，係啊。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就話你哋唔係 Chinese 嚟嘅啫咩？點解會有咁多唔同㗎？咁樣即係好似報薯咁樣，咁你度就譯報希㗎啦。 即係你都講咗有幾個，淨係翻譯名。其實而家我哋喺香港工作嘅時候都係嘅，因為究竟邊個係啱定錯啊？咁你人哋唔同地域譯咪唔同咯，咁樣咁邊個啱啲啊？咁樣咁都要靠監製咧，就話一錘定音。 用呢個啦咁樣。咁 D 邊又點樣去取捨？ 嗱，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新聞嘅監製去一錘定音嘅。OK， 咁但係所謂一錘定音就係呢度嘅翻譯啦，譬如話 Santa Clara 咁啊，聖塔克拉卡啦，唔知嗰啲咁。我永遠焗唔到呢個中文嘅，唔知 Santa Clara、Santa 卡拉卡拉嗰啲啊，即係佢一錘定音定呢啲嘅翻譯啦。咁但係至於你話譬如話好似三藩市咁樣，你究竟三藩市定舊金山咧？咁呢樣嘢嚟嗱，就冇得拗呢樣嘢。OK， 每個地方啊，咁而我哋咧就係、是、有國語嘅 cast 同埋粵語嘅 cast。咁你國語嘅時候，你咪用舊金山咯。咁你粵語嘅咪三藩市咯。即係呢樣嘢就 都好普遍嘅， 好普遍就分國粵語啦。咁、如果譬如話真係做啱啲節目裏邊咧，係粵語 又有國 語一齊做嘅話咧，咁你講國語嗰個咪舊金山咯。講粵語嗰個咪三藩市咯，係咪先？ 因為我網上面咧搜尋阿 Kelvin 咧嚇，其實你都有做主持啦， 有 咁亦都係同步地真係雙語地咁樣講啦，喺個溝通 係啊。 咁你哋係咪都已經係有啲默契，就係、是、大家各自講大家嘅嘢啊？定係喺 script 嗰度有啲分工啊？有陣時你要講下國語啊，咁講國語嘅一啲host 又會唔會有陣時又講下粵語啊，令到大家開心啲咁樣？ 會有㗎，一定有㗎。你樣樣嘢 well scripted 好悶㗎嘛，係咪先？你一定係嗱，你首先嗱，如果你一個國語主持，一個粵語主持咁計 ，OK？ 係。你首先嚟講，某程度上嚟講，你要識得大家嗰個語言先 ，OK？ 至少你明佢講乜嘢，首先要明佢講乜嘢得㗎啦 ，OK？ 係。咁跟住你就憑聽住佢講乜嘢，你咪可以駁翻佢咯。當你駁翻佢嘅時候，你就梗係你覺得有趣嘅，你咪用國語咯，或者佢又覺得啊，你講得有趣，佢咪用翻粵語同你講咯。 係。 即係一定係唔會 well scripted chit chat 啊，傾偈啊嗰啲。我覺得即係話。其實而家再走落去，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譬如話，尤其是而家國語、粵語啊咁樣，甚至乎英語都好啦，都走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節目裏面唔好話規限咗一樣嘢。有咪講咯，你至少要明得噶，大家溝通到就得噶啦。係啊， 即係譬如我同你傾偈一二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我哋由90年代我哋長大嘅香港嘅用詞，到而家網上邊嘅一啲所謂嘅潮語，應該我同阿 Kevin 都 get 到啩。 係。 咁但係佢哋 get 唔到噶，咁會點咧？即係會唔會有啲曾經試過啊？你又衝口而出，又講咗。一啲可能或者真係佢唔明嘅嘢，佢突然間 bring 咗嗰啲。 嗱，有冇試過咁嘅情況？有。嗱，睇你咩節目啦？你喺新聞裏邊，你梗係唔會有咩情況出現啦。唔通你佢 bring 咗之後，佢咪最多 dead air 咯？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好似咁樣傾談節目嘅，你傾到一句説話，大家我同你先係明嘅，咁樣大家笑咯喎，跟住 bring 咁樣。 佢又睇唔明咯，係。 你們講什麼？ 係啊， 係啦，你們講什麼？咁你嗰就同佢話。我呢個咧就係乜乜乜乜，你可以解釋翻俾佢聽。咁其實呢個對於嚟講，作為一個觀眾咁計啦 ，OK。其實或者如果一個國語觀眾嚟講，佢覺得從你個節目裏面都學到嘢喎。學到就係你哋嗰個文化，原來係咁樣嘅話，咁樣係啊。你如果係以一個輕鬆嘅形式去打完場啦 ，OK。如果佢唔明嘅，突然之間 dead air 咗，只要佢肯去問你，誒你們想什麼？你們講什麼咁樣啊？只要大家係即係開心去輕鬆去面對呢一件事嘅話啫，即係。 就可以迎刃而解啦。 我覺得係啊。 係咪一路以嚟咁耐喺電視台內部啦？我當譬如對外嘅製作又好內部嘅咧，要用幾個語言啦。你個人會唔會喺語言上邊咧係廣泛咗或者係豐富咗個人嘅？ 會㗎，真係會㗎。嗱，好似嗱，我以前喺電台度做嘅時候咧，阿劉偉恆知㗎啦，個電台係清一色 粵語， 係粵語嘅啫嘛。即踏足到呢個電視台咧，我頭先講過呢個電視台是一個真係文化嘅大熔爐嚟啦嘛。我首先第一樣接觸到嘅咧就係國語，即我細個係有學過嘅，但你知你語言嘅嘢你唔講，你係永遠係真係丟低咗就冇就冇噶啦嘛。 同埋好多好港式嘅口音。 係啦，於是乎咧，我最初進電台嘅時候，個國語就係咁樣噶啦， 遮樣子啦， 遮樣子啊，又沒有問題啊，咁即係我係咁樣噶啦，最咧嗱，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當你喺度同呢啲人接觸得多咗之後咧，咁就突然之後可以將條線突然之間連翻咗噶啦。 所以運用翻多啲啦。 運用翻啦。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个标准的国语了。 就是听不出我是哪里的人。 生点样拣呢首歌咧吓？ 正啊！你唱一次啊！你唱一次就知啊！你唱啊！ 我唱唔到 歌词啊！ 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嘛？ 等你妈系啊！ 系唱歌嘅软硬天师啊！系 系冇错。 系咁啊！头先咧同阿我又想叫翻老何，你唔同阿何生，即系何生访问何生啦、啊。咁啊，佢讲咗一样嘢啦，好有感受。佢就话咧，即系你咪问佢有咩啱啱加入电视台有咩抱负嘅？佢话。入到電視台冇抱負，最有抱負嗰陣咧就係做電台。哇！我好有感受呢番説話。 佢但係佢其實呢番説話，佢電視台個老闆好有感受啦。 咁啊，佢電視台老闆應該係外國人嚟嘅，聽不懂得，應該係。 跟住佢就同你講，其實我聽得明啊，你唔好蝦我。 因為咧，嗰即係如果佢咁講咧，即係嗱，我哋呢一輩嘅人咧都曾經叫熱血過。咁當時 而家就冇啦，咁 喂，我哋冇啦，錢咪錢咯，係咪先？你話點啊點啊？係我哋好以華為嘅啫， 前後左右都得㗎，係 啊，冇所謂㗎，係咪先？你個播乜都得㗎，係咪啊？係即係咁講啦。咁但係嗰陣時咧係好有態度啦。我都講過多次咧，嗰陣時好少人工嘅，$6.5係最低工資。咁你播一集廣播劇咧就3.25啦，因為出半個鐘啊嘛。咁但系大家好有哇，日日咧就翻去电台度广播剧啊、录音啊、mixing 啊，就系为咗嗰3.25一集，3.25美金，即系$25港纸、啊。 喂，但系当时阿刘生同阿刘太有冇担心个仔嘅咧？其实 哦，冇噶，佢完全放弃咗我噶啦，已经。但系同埋就系因为有个抱负，好有理想啊。嗱、嗯，嗰个年代咧，我哋真系讲紧谈理想。哇！要有大志，雖然唔知為乜，即系匿喺個華埠嗰個小嘅錄音室嗰度，唔知做乜，但系好似覺得自己做緊單大嘢咁樣咯。 哦，係啊， 係啊， 你做乜整？你笑咩啫？你梁伟强喺度笑， 感受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唔系我谂起阿一哥，阿一哥而家4000蚊个 show， 即系少个崩到翻工啊！ 系啊，时势亦啊，你见佢收人情收得咁尽，你就知啦。 系啊， 系啊，即系早啲察觉到系好嘅，早啲察觉到系好嘅。 我都觉得系， 系我哋都经历过呢个年少无知。啊！再见理想嘅年代噶嘛，系咪先？ 系啊，冇错。 其实真系嘅， 几开心噶。 唔系咁，因为好嗰件事，你唔觉得系苦啊？其实系，最重要系即系可能喺其他人嗱，当然而家我觉得系苦。 冇，而家我哋向前行啊！ 因为你唔觉得系苦嘅原因系你玩得好开心喺嗰个过程里面，咁所以你就唔会计较咯。 喂，同埋嗰个即系所谓年少无知嘅年代咧，就大家冇包袱啊嘛。嗱，又未结婚，又冇小朋友，跟住屋企又叫做唔话知你啦咁你又即系冇读下书又翻下工，咁所有嘢咧都可以系即系冇乜计较嘅，咁所以未有好苦咯吓。即系嗰时我哋真系谂住 有回忆咯， 系啊有回忆噶，我哋觉得要做到 有回忆咯， 做到三藩市或者旧金山最好听嘅节目噶，真系咁谂噶。 我嗰阵做 demo 我都系咁样啦，就系由于就想做到最好听，做15分钟啫嘛，搞咗一个通宵。 系咯， 几低能啊真系。 我哋都曾经，我哋三个都谂过做商台最好听嘅节目噶。 系啊，有咩？你真系咁谂？ 我曾经有啲抱负噶嘛。 真系有咁谂。 阿监制系嘛？ 阿监制有冇咁样谂啊？ 梗系有啦，有啦。 你三个梗系开始令人怀疑，梗系有。 哇！你阿成经要跌低即刻。 最紧要系咩？你知唔知啊？ 咩？ 做完节目之后咧，即刻听翻个节目。 是啦， 即系呢一个就是抱负啦，呢一个几严谨啊！ 哇， 系咪先？ 晒啊！ 我唔敢讲， 好耐冇听过， 唔敢答嘴啊！呢个 真即刻落去开会食宵夜，再开会， 其实系食宵夜嘅最主要。 开会都有嘅，都有倾下听日讲咩嘅，哇，几有理想当年。 系啊。 啊！警员都有啊！而家 我哋而家唔知去到一个咩嘅年代啦，已经即系阿 Calvin 就已经喺电视台嗰度，即系吓。 坐房噶啦， 有再 坐房啊！而家坐房， 坐房 哇！哎，其实咧最怕系呢啲啊！ 我哋 连位都冇，我哋企水机咋？ 你唔同你有泳池， 你唔紧要系啊！我哋企水机，我哋仲仍然企水机，位都冇。 真系再见理想啊！好啊，转头翻嚟问下老婆点解听 Beyond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本港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849宗，冇新增死亡个案。多个关注新增15宗怀疑 BA.4 或5变异病毒株个案，当中4宗源头未明，其中一人在检疫酒店铜锣湾如心酒店任职房务主管，住在屯门富泰村外泰楼。今日有217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86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话，疫情缓慢上升，医管局话目前病床充足，未有对公立医院服务构成太大压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庆回归同新政府就职典礼，警方加强湾仔会展附近一带保安。多名将出席的官员同政商界人士中午起陆续入住指定的酒店进行闭环管理，当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他说明天下午将会前往湾仔会展出席合照活动同见面会，之后会有晚宴，又相信领导人有机会出席相关活动并发表讲话。另外，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应香港邀请，今日起访港3日，期间出席庆回归活动同新政府就职典礼。元朗区议会同元朗区各分区委员会举行联合会议，讨论中电的电缆桥起火导致天水围、元朗同屯门停电事故。消防处代表话，暂时冇证据显示事件涉及人为。有与会人士认为，当局应该启动紧急警示系统通知。通讯事务管理局话，市民的手机需要连接流动电讯网络，才可以收到紧急警示讯息。如果当时网络没有覆盖，就不会收到讯息。另外，中电未有回应赔偿问题，表示事件的详细报告会再交代。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973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4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95，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8美元，卖出1,82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9:10发出，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740公里，即是在北纬15.9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明早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预料本港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明日中午前维持。随着该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明日会受其外围雨带影响，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风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利用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对中国及世界粮食的生产贡献非凡。1968年一场雷雨，将袁隆平艰辛培育出来的秧苗一夜尽毁。痛心的袁隆平可以怎样走出难关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早晨， 萧乐 文。 早晨啊， 萧乐文。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又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好，晚上时间9:36啦，咁啊，何生嗰边几点啊？而家？ 是嚟到呢个太平洋下令时间啦，早上嘅6:35啊。 又系光晒喎，何 光晒喎，蓝天 都光晒啊。 今日好天喎，系咪嗰边？ 日日都好天嘅呢度， 系咪？ 我惊阵间落雨啊， 所以落下雨都唔得啊，真系。 因为咧，讲少少先啦，听讲嗰边都系有啲即系轻轻旱灾嘅状况噶嘛，系嘛？ 系，冇错，冇错，冇错。即系电台同埋电视台都有啲即系呼吁嘅声音啦，即系一啲声带啦，又或者片段啦，叫大家咧珍惜用水啊。 哦， 咁啊，系啦，系啦，咁啊，以前咧，我睇香港啲报纸报道，哇，旱灾，即系嗰啲所谓嘅分阶段限 水 咧， 即係嗌下制水咧，咁啊，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就揾定個桶，即係譬如何主席都好中意做定啲一樣嘢嘅，即係譬如啊，究竟洗米水係咪仲有其他用處啊咁樣，即係細 I 啲嘅咁，但係 D 邊如果你相對嗰啲咧，就例如係唔好洗車啦，唔好洗車啦，淋花，因為大家即係呢度啲花園大啊嘛，淋花嗰度又淋少啲啦，再加強少少咧，就係如果真係再提升多一級嘅話咧，你屋企就算有泳池， 係都唔可以撈樹葉， 係都唔可以撈樹葉。 哦，咁就要落去掃噶咯喎。 係啊，行落個池底嗰度掃掃啊。係 喎，嗰個機械人就唔可以出動啊。 係咗啦，真係。 係啊，呢啲生活我哋好難理解啊。 係啊，係啊，好太富態啦。 從來冇煩過呢啲腦啊。係 啊， 真 係啊， 係 啊。 但係咧，有冇火警發生啊？因為以前 有少少啊，零星我都睇到啲新聞， 有少少 喺石門廳嗰邊有啲山火， 因為太熱嘅關係啦，大家都要小心。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咧，我哋就即係啊。家居周啊，可以話係，咁我哋就琴日咧就已經搞咗一個啊，就係揾個理由聽 Beyond 啦。咁啊，老何都係啲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嘅友仔啦。咁啊，早排去呢個海闊天空車仔面又有啲感受啦。係啦，咁啊，係咁啊，交俾你啦。 係咪嚟噶啦？係即係開始噶啦。 你好啊， 你講下點解你會聽家居咧？ 點解聽家居？家居又係一個陪我哋成長嘅，我唔覺得佢係一個歌手咁簡單啊。係你阿勤頭先嗰句稱呼已經好緊要啊。即係明明家居係姓黃噶嘛。即係譬如我哋稱呼一啲歌手咧，我哋自己做啲一行都係啦，就唔好叫做咧係好似即係 冷熟 咁樣稱呼佢。係啦。咁但係家驅咧， 即係我哋唔會叫德華咁噶嘛，係咪先？ 我哋叫華哥喎，華哥咁都係好熟嘅喎，其實 華哥唔同嘅，家驅係 friend 底嗰啲 friend 嚟嘅 ，friend 底。咁點解即係會即係建立到呢一個 friend 底咧？就係其實由我哋嘅成長開始講起啦，即係佢哋即係唔止係一個年代陪我哋成長，啲歌好啱我哋聽，係其實到而家其實你聽翻佢哋好多首歌咧。就好似純酒一樣啊！即係除咗帶咗俾我哋回憶之外咧，其實我而家過到嚟三環市啦，有時喺呢個 freeway 101又好，237又好咧，即係當一 Beyond 嘅歌一開始播嘅時候咧，側邊嗰啲環境啊，即係側邊嗰啲咧，嗰啲大嘅貨櫃車啊，嗰啲開得比我快好多嗰啲咁嘅 truck 啊，嗰啲咧，我完全感覺唔到，我好似翻咗香港咁樣。即系突然间喺车厢入边咧，好似翻去以前一样。 哇！你讲 即系由101， 系 好似怼咗嘢先，我哋都冇幻觉噶。 你突然 呢边合法 咁样，唔好乱嚟。 一索啊！哇！ 一索得难啊！唔好乱嚟 啊！世茂啊！紅磡體育館啊，真係啊！ 東區酒樓我哋起嘅嗰啲啊， 你應該你要聽 Nirvana 嗰啲喎， 梗係冇錯啦！尼古丁我哋已經遠離咗噶啦嘛，但係都要吸一啖大氣，因為咧周邊嘅環境變成乜嘢咧？ 係 變成清水灣道一樣。 係，哎呀， 即係嗰啲回憶啊！哇，嗰啲回憶翻曬嚟。係，我今日揀呢一首歌，就喺車廂裏邊一播嘅時候，就變咗清水灣道。虽然 大家见唔到学生个样嘅真系好陶醉 啊！佢单手举起啊，举起只右手，好得人惊。 走一再寻觅，我是麻醉我抑郁，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冲不破墙壁，前路没法看得清。所有那些挣扎与被逼，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所 手机当中，我哋见到三个人啊，大家分隔喺地球嘅两端，都系跟住同一个拍子喺度压紧头 啊！我又想讲，唔系嗱，呢一种嘅一齐打拍子咧，就系一首作品令到听众。即係或者欣賞嘅人咧，嗰種共鳴感啊！即係嗱，如果景耀行到入嚟，唔知道我哋做咩咁？ 係啊，佢以為我哋即係拍咗啲唔知乜嘢，係 啊，開始手震咯喎！ 係啊，喂，唔合法喎，咁樣佢 流口，開始流口水啊！Rock and roll 得， 喂，但係頭先嗰段音樂，即係點解？ 一定要播曬。 係啊，因為其實係佢哋 show quality 嘅時候嚟，我覺得，即係唔係諗住啊音樂啫，唱 K 一 cut 咗佢啦，唔係呢啲，呢個真係最好聽。 呢首歌如果喺头先 最好听嘅 喺卡拉 OK cut 歌俾人闹嘅，以前 系啊，真系最好听嘅。 大家要一路岌头嘛，系 要一路岌头，同埋 wall 到最后噶嘛 ，wall 到系完咗都继续 wall 落去噶嘛。 同埋我哋仲要扮嗰啲乐器嗰啲声啊，因为已经听到熟咧，所以嗰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嗰啲咧，你会弹埋出嚟。 哇，陈试下扮乐器啊，你做咗 叮叮叮，喂，咁同你头先 Subi Lu 哇哇有咩分别啫？你又话我 唔同， 都系一样啦，都系扮啫嘛。 扮乐器系好受欢迎噶，系可以做网红噶。唔系嗱，啲位 今日我哋三位有啲唔正常啊。 系啊，嗱，啲位共鸣感咧，其实咧，就算啊，我如果喺架车度行101，而家大 K 即系何铿喺架车度又好，或者一众。同阿刘伟恒，我哋即系呢个年代成长嘅华侨， 哦，冇得讲啦，真系噶， 冇得讲，我哋系一齐喺度，都系 苏苏边度啊， 哇哇，都系哇哇，不 好嘢， 别去咁样，哇哇，别去咁样嘅，都系嗰即系呢一份共鸣感好紧要。 我原来个哇哇系， 不想你别去， 原来呢个哇哇啊， 苏边度啊， 我以为我真系一路都以为系苏边度哇哇嗰个哇哇， 我以为喜欢你嘅苏边度。唔好意思啊，刘生，啊，原来咁深嘅脑海嗰啲嘢，将 Beyond 嗰啲歌啊，加佢嗰啲 adlib 啊，融入咗入去。 喂，啊，虽然头先阿老可讲完一大轮，我哋都系 get 错咗，但系咧，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啱嘅，系就系咧，你真系如果你揸住架车喺个 highway 度，无论你系揸车嗰个定系油车好嗰个。听 Beyond 嘅歌咧，其实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噶，我觉得，即系特别有一种 feel 喺度 raw raw 地嗰种 feel。 唔系咁，当然啦，亦都要系同个年代嘅，即系譬如举个例，一哥未必得嘅，即系未必有嘅，未必有。 唔系喎，陈 影耀肯定冇添啦。 但系寻日阿一哥讲，佢话觉得 Beyond 系同有型系扯上关系啊 嘛。但系佢未必有我哋嗰种嗰啲，因为噔噔噔噔噔噔 ，Super Do 啊， 因为佢数错咗 beat 啊，一哥数唔到个 beat。 冇错。 唔系，同埋我哋即系当年咧，其实我哋成长嘅时候咧，都有模仿。唱歌即系大家去模仿歌， 即 系 学佢个声。 同埋因为 Beyond 咧，佢哋有四个噶嘛，咁佢哋好兴咧，即系一玩嗰啲即系 music break 嗰阵咧，佢哋大家会埋去 jam， 即系譬如阿嘉强同阿波子吉他， 即系膊头， 即系我哋以前好中意扮呢啲， 系啊， 咁即系呢啲连呢啲都扮埋啊， 系冇错，我哋系攞地拖噶嘛，攞地拖棍 系。 真 系，落三足，我试过攞个笛， 我攞张， 我攞个笛啊， 我攞张黑胶碟就扮噶啦，已经 系啊，呢一首都系互相呼应，都系带点唏嘘同埋空虚，都无尽下嘅，都系101， 同埋苏边都啊。 但系头先阿何铿走出嚟主动夹歌，我觉得好正啊，呢种感觉。 为何在这里疲倦像灌醉，曾在这空间跟你相拥抱，只有唏嘘的醉意，无言落寞地落泪，谁在这晚里放纵与他温馨，无尽空虚似把刀在这里，无力像伴醉， 一定要听晒啦， 哇系，我哼只剧咁样，劲啊 ！Where we will never die， 系阿罗可间嚟嘅《无尽空虚》啊，系 系 要回一回气嘅，即系听完，因为你后面会唱噶嘛，我哋 系啊，因为我哋擘大咗喉咙唱，唔好意思，各位亲爱的 听 众，系啊，期待的爱，我 sorry 啊。系，继续 都仲系未识用气，都系 啊。系啊，唔得啊，唱歌唔系我哋嗰份。 一唱完沙晒，唔识用气啊，系啊。 喂，咁你而家咧，譬如你环顾你四周啊，譬如啲老香港啊、老华侨中，你有冇一间唔中会唔会有啲即系 Beyond 听到咁样样嘅？ 啊，我都期待，其实应该系咪落到唐人街会听到？暂时未有，咁所以我都系 呢期应该唔会啊。 喺我用我噶，喺 播前咯，我谂佢哋应该会 喺我车路旁咯。 系 咁你 街咁样啊？ 你上次去海阔天空，佢哋有冇播噶？ 有 哦，佢哋会播嘅。哦， 会播会播，系啊。但系其他广东歌佢都会播咯。 哦， 即系唔系净系播 Beyond 咁样。 哦，咁都明嘅，都明嘅。因为毕竟都系大部分都系旧歌啦。咁嗰个播放率就一定唔会好似话即系新歌咁高啦。唔知啊，即系我好耐冇喺嗰边出现过啦。咁但系。即未必會咁容易撞得到，可能都係你會有好多舊歌會播噶嘛，可能有阿 Sam 虛啊， 同埋有好多都可以勾起到大家回憶嘅。 係啊，草蜢啊，即都會嘅，即唔 同 年代。 即唔 同 年代冇錯 係。係咁啊，所以就睇下你幾時撞到啦，撞到阿 Sam 為止，同一年一齊 rock and roll 發大。 哦，好。 係。 哇！咁今日咧，我仲有一首歌想播，突然间，本来我冇谂过要拣歌。 系啊，本来我哋谂住拱晒俾何铿，佢我哋话播家驹嘛，佢就拣咗一首阿坡同埋一首家驹，真系得意啊！ 佢又和我， 真系得意啊！ 佢和我，同埋 Super Do， 咁我觉得今日都要整翻嚟呢一首啦。 啊！ 临尾阿老柯交俾你，我推俾你啊！因为你谂起 Beyond 嘅 Super Do， 真系 系啊！阵间一定要唱噶， 老柯交俾你， 听众唔放过你噶。